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殿堂里面同心合意的来赞美他，来荣耀他的名，来敬拜他。为什么我们赞美他呀？因为赞美是感恩的表现，赞美是信息的表达，赞美是属灵的献祭。从古至今，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儿女一直持续不断的赞美神。大家从旧约看到新约，一直看到启示录，都是赞美神，是吧？而且这种赞美要直到永永远远的赞美。我们到天上还是赞美神，我们赞美表达了我们的感恩，我们赞美表示我们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信心的表达。我们赞美神是因我们要献上属灵的祭，所以基督教又称为赞美的宗教，歌唱的宗教，因为我们心中由心中由衷发出来的赞美，来赞美神。神的名字是绝对绝对配受感谢和赞美的，所以呢我们要赞美他。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慈爱的，神又是信实的，慈爱和信实并行。我们知道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历史的人物被人们一直持续的赞美，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从古到今他是既慈爱又信实的，包括所有的宗教领袖在内，所以他们不配我们的赞美和感谢。每一个人，大家想一想，活着的时候可能强迫别人去赞美他歌唱他，死了以后呢就已经把他遗臭万年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有缺陷，你找一找，都有缺陷，都不是完美的，都不是信靠信实的，也都不是可靠的，他们都只能给人带来什么？他们可以给人带来的不是平安，带来的不是慈爱，带来的不是信实，而是带来的是纷争，是动荡，是互相的残杀。这是人类给人类带来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圣经，我们仔细的研究对照我们现存的社会，无论是政治界、文化界、社会的各阶层，从大到从国家到国家之间，小到人与人之间，大家想一想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国与国之间会打仗？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有戒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诚实和信实。说诚信是我们人类的一大的悲哀啊！缺乏诚信是人类的悲哀。你说这种情况会改变吗？将来会转得越来越好吗？绝对不会，而且是愈演愈烈，直到什么互相残杀，互相的一同毁灭为止。这是人类的结局，也是圣经里面的启示，更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警戒我们的。那我们感恩，我们是什么？和普通人不一样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所信靠的，我们所仰望的，我们所每一天敬拜的是那位慈爱的神，是那位信实的神。为什么？圣经说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不改变的，对吧？永永远远不改变的，为这个缘故我们前来敬拜他， 因为他不改变，因为他是信实的，我们前来敬拜他。因为他是不改变的，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向他祷告。不然的话，你祷告半年以后他变了啊，他今天高兴他听你祷告，今天不高明天不高兴不听你祷告了，是吧？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是垂听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因为信而前来敬拜他啊。我们今天我们因信而为他活着，是这个意思吗？ 总的声 音。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为他做见证啊？也是因为信他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为他做见证，对吧？哎，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还要有盼望呢？也是因为什么？相信他不改变啊，所以我们有盼望啊。所以那如果有人问你，你说你这个神啊，你这位你这么相信的神是如何的信实啊？你怎么来回答？怎么来回答呢？或者说有的基督徒问你了，说如果我知道神是信实的，我如何才能经历神的信实呢？啊，怎么来回答？还有的人呢说，我经历到神的信实以后，我应当怎么去做呢？又当怎么来回答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何等信实 astounding faithfulness。 我们先请基督徒做一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恩，因为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世代中，我们有一位永远不变的神。我们感恩，因为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时代当中，我们有你的同在感到安全。我们感恩，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前来敬拜赞美歌唱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是可称颂的，因为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有多少失散的灵魂需要我们去为他们做见证，需要见证你的信实。主啊，就求主坚固我们的心，与我们同在，从头到尾。主啊，就求你祝福以下的光阴，正如你已经祝福了以上敬拜赞美的光阴。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门。第一点，建立在天，极深广 ，being established in heaven。保罗在帖撒罗尼前书第五章的24节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啊，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来敬拜神呢？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心中有个缘由，回答的缘由，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问的问题，对吧？那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尝到主恩的滋味，所以我们不得不心服口服的来敬拜他，对吧？哎，我们都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也都曾经体验过神听我祷告的滋味，对吧？哎，哪一件事神听我的祷告了啊？那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他是信实的，我们相信圣经里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这是最主要的啊！圣经如何说，事情就怎样成就，这是绝对的绝对。所以我们在他还没有成就我祷告之前，我已经心中感觉到啊，他听我的祷告了，所以我向他祷告，对吧？我愿意知道神在什么时候为我成就，但是我不知道，所以我知道他已经能够成就我的祷告，答应我的祷告，所以我赞美他啊。一方面我们赞美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因为啊，神已经听我的祷告了，已经为我成全了大事了，我感谢赞美他，对吧？另一方面呢，我前来敬拜他，我是相信他一定能够成就，我相信啊，他能够全然让我们全然的成圣，这是最主要的啊。所以说有主要有次要，有主要的有次要的，主要的是让我变得全然成圣，次要的是什么？我向他祈求的我的问题没有解决的问题啊，神给我成全了。我们要把主次分开啊，我相信他一定会保守我的灵魂体啊，完完全全的无可指摘。为什么要 保守我的灵魂体完全无可指摘呢？为什么？答案，如果我们有任何的缺陷，我们就不能去见这位没有缺陷的神。神的要求很高很高，不是像我们有人想象的，也不是像我们有人讲的那样啊，你们都得救了啊，你们就跳出来吧，欢呼快乐啊，因为神要祝福你。不是，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带着缺陷去见主的，所以他要保守我的灵魂体完全无可指摘。谁保守啊？耶稣基督啊。所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去迎见他的面。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位，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被神拣选的子民，一定要经历神的信实，一定，这是必须的啊！一定要经历神的信实，才能够真的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不是说我会背啊，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变，我会唱着歌啊，不是，而是什么？你必须要经历他是信实的神，你才能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啊，是全能的神，而且呢，他一定要在我身上，在你身上彰显他的荣耀。神的目的是要彰显谁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在谁的身上？在他所造的人身上。为什么不在狗身上？因为狗不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是，这是最大的区别啊！我们不要把人和狗、人和动物、畜类放在一起，不是啊。圣经说畜类是什么？预备宰杀的，是吧？有这句话吗？有啊。人是什么？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这是最主要的，我们不能够和动物相提并论啊。那神的信实什么时候改变过吗？我们就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神的信实立定在天，永远不改变，因为信实是神的属性，神不改变，他的属性永远不改变，他的话语也永远不会落空，不改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前来敬拜他，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经，为什么我们每一天要读圣经的原因啊。那么整本圣经你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要强调一点啊，今天牧师讲的是信实，我就找一找，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突然间豁然开朗，会发现满了神的信实，满了神的信实，他的应许，应许的实现就是证明他的信实，而所有的先圣先贤们，我们看见都是因为相信这位信实的神啊，才有了美好的见证啊，做了美好的见证。也今天呢，他们的见证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据，我们向人说的时候，最好的证据都已经应验了啊。从创世纪当中，从亚伯到挪亚，从挪亚到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到这个摩西，从摩西到大卫，从大卫一直到先知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再到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看见了什么？全都是神的信实和他信实的应验啊！他应许这个实现了，他应许那个实现了，所以所有的先圣先贤们，因为相信神是信实的，是永远不改变的，相信他的应许不会落空，所以他们忍受苦难，他们忍受逼迫，他们紧紧的跟随，他们竭力的去做工，他们凭信心往前行。大家想一想，我们和他们相比的话呢，先圣先贤们的信心要大过我们，因为什么？因为先圣先贤们是因着应许而忍受苦难跟随主，而我们是因为应许的实现而跟随主，对吧？他们盼望，因着信盼望那位弥赛亚要来，而我们是已经什么知道了，来回顾历史上的耶稣，来跟随这位主耶稣。所以呢，他们的信心是大的不得了啊，大的不得了的，而且他们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立定心志的跟随主，不是因为这个人，不是因为那个人，而是因为什么？ 神的信实在我身上的应验。我们要绝对的和神建立关系。我们和神建立了关系，我们就从神那里知道他在我身上要怎样的应验圣经的应许来荣耀他的名。每一个人的作用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宝贵的啊！每一个人的灵魂只要是在神万古以前预定得救的，神都要造就，都要造就啊！造就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他的名。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向神祷告，我们仰望他，我们赞美他，都是因为这些美好的见证的激励。所以我们读圣经啊，旧约的上帝，新约的上帝，我们都是什么一位上帝，我们相信啊。所以说我们相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就怎样成就啊。这是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说的啊，相信神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啊。神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受苦，神的目的是让我们受到造就洁净，然后呢成全他在我们身上的美好的旨意。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为什么愿意向神祷告啊？啊，我们为什么不向小鬼小神祷告呢？啊，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不可少的一个信仰的生活是什么？祷告啊，祷告啊！今天起床以后没祷告的举手，忘了祷告的，啊，忘了哈，哎，这叫诚实人哈，忘了就是忈了哈，这叫诚实人。圣经上说，诚实人耶和华祝福哈。要祷告，这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哈。那我们为什么每一天要向神祷告呢？啊，这是我们必须的。多祷告就多有能力，少祷告就少有能力，不祷告就绝对没有能力。祷告上一定要努力，是吧？我们祷告生活，其实祷告啊，不是我自己自愿的，祷告都是上帝赐下来的，神赐下来的祷告，我们才向神祷告，这个意思啊。神的信实促成了我们把这个祷告激活的，向神祷告啊！神的信实啊，就是我们祷告是因着神的信实而向神祷告啊。而我们祷告的根基是什么？我们祷告的根基就是神的信实啊。我们祷告的根基是因着信实，神的信实，他什么？他听祷告吗？他听。不听的话你祷告什么？所以祷告是一生的操练啊，要操练啊，就像我们信主一样。哎，你信了，神把 你心中的信放在心里边，你向神降服，向神祷告，向神说，哎呦我不行，我相信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这样的话你就从这个小小的屈服顺服的信，以至于经历神的信实，就再相信，叫因信以至于信。罗马书告诉我们，那祷告为什么要操练呢？啊，也借着个操练，我们可以不断的去经历神的信实。我再说一遍哈，为什么我们要操练祷告？因为操练祷告是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的。哎，这多么美好的！我告诉你，神的奇妙。永远让我们说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的安排实在是妙哉奇哉啊！我们人不得不向神屈膝跪拜。所以我们借着祷告，神会不断的应允我们，不断的应允我们向他的祷告呼求，同时还操练我们，增加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操练祷告，一面向神祷告，一面相信神是听祷告，这很重要哈。你不能说我祷告，祷告完了以后的话呢，反正我完事了哈，稍微我祷告完了，哎，下回呢又重复一遍的，还我祷告哈，也反正听见不听不见的，我下回再给他说说吧，忘了我的是吧哈，哎， 不是那个事儿哈、啊。所以我们在一面要祷告，一面相信他是信实的，他听祷告啊，他听祷告啊，这是很重要的。啊，耶稣说：“你们应当怎样祷告？应该怎样祷告？什么？什么事儿能成全再祷告，不能成全千万别祷告。”好像圣经没这句话是吧？哈、啊，耶稣说什么？耶稣怎么说的？啊，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是嘛，哎，能得到吧？耶稣说必得着。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啊，你祷告说那我那有多大信心我才能祷告啊？啊，耶稣说一粒芥菜种那么大的信心就够了，就对这只山说你多个子弟投在海里，他也必成全。他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把这个山，看来人都没有这么大信心嘛，没听说过哈、啊。说是把这泰山移出来，攻上了黄海去了哈、啊，没有哎，是吧？你要真这样做的话，就等于试探神。神的意思不是让你去把你的信心弄个山投在海里，什么意义啊，是吧？哈、啊，所以我们向神祷告的是荣耀神的名，见证神的信实。这是最主要的，而不是说为我成就了什么。那为什么神有的时候好像听不见呢？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神的时候最美好，这最主要的哈。这是神的应许，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但没说什么时候，对吧？哎，而我们祷告之前就要相信神的应许，然后坦然无惧地向神祷告，同时还要对祷告本身也要产生信心。为什么？因为这是赐给我们祷告，让我们和上帝建立关系，而且呢又赐给我们祷告的途径，这样一位主应许我们的话啊，我们要相信啊，主绝对不说谎啊，所以也永远不失信，这是我们所信的神。所以保罗呢在教导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当时的话呢有很多的问题，对吧？哎，读哥林多教会，你研究哥林多这个前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啊，出现了许多不应该出现的，但是呢神还是信实的，神不改变，人改变。所以说呢保罗呢就在哥林多后书上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对吧？哎，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我们因我们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为什么说在基督里都是借着他，就是借着耶稣基督都是实在的？什么叫实在的？在原文当中，实在就是阿门。我们每一次祷告阿门，这个阿门啊，是一个了不起的两个字，是震天动地的词汇，不能够瞎，什么都阿门，坏事阿门，好事阿门哈。这阿门在原文当中是了不起的、震天动地的一个词汇，叫实实在在的，就是阿门。耶稣讲故事给门徒说话的时候，经常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说我这里面一点不含糊啊，全都是信实的，是阿门，是这个意思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什么？相信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同一位神，是不改变的神，不能够说是旧约的神是凶神恶煞，新约的神呢还是比较慈悲的。新约的神、旧约的神是同一位神，是不改变的。所以，什么是相信？相信就是信呗，啊，好，什么叫相信？相信就是去用信心去支取神的不变，这叫相信。他不改变，永远不改变，叫信实，这叫相信啊。所以神是不变的，他的话语不改变。可是呢，人呢，往往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你说神不改变，我怎么感觉他改变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什么？因为我好多事情啊看似不能成全， 但是我祷告完了以后他给我成全了，对吧？哎，你怎么来解释啊？是吧，我祷告了他成全了，好像是神听了我祷告改变了他原来的决定，对吧？哎，他原来决定什么事儿的话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经过祷告他改变了，这似乎是因为我祷告来改变了神，对吧？哎，这叫什么？好像神是改变的，其实呢不是，正好相反，不是因为你祷告了所以神才改变了，而是因为什么？神早就成全了，我们不知道，借着这个祷告来操练我们向着神的信心，来感恩，来知道，来认识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信实的神，永远不改变的神，这最主要的啊！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永远是不改变的，神不受时间的控制，也不受空间的控制，在神已经都在基督里是的了，就是已经完成了，这叫神，对吧？哎，神不受时间限制，不受空间限制，他是时空的创造者，所以说在他里面已经都成全了。那我们呢，是在神面前要操练，操练信心，来操练信心的目的，来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全能的，不是就能一点儿，也不是说能一大部分，也不是说呢比别的神的话，小神小鬼的话稍微能一点，不是啊，是全能全知的神，全在的神，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全能者，这是我们所信的神啊。所以我们借着这个任何的事情向神祷告的时候，借这个机会就操练向祷告啊，来最终我们的灵命提高，最终我们达到成圣的目的啊，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从另一方面来说啊，这更加彰显了神的慈爱和他的祝福。所以呢，世人呢经历了神的慈爱以后呢，他就大声的几乎说，我要歌唱神的慈爱，直到什么？永远。我要用口传扬他的信实，到什么时候？直到万代。那么第二节呢，还是这样，他说什么？第二节，因为什么？信实，我曾说神的慈悲，慈悲在这里呢，其实呢就是什么？原文就是慈爱，因为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什么？坚立在天上。你看这两节经文当中哈，慈爱、信实，慈爱、信实，哎，你发现一个问题吧？哎。慈爱信实，慈爱信实。所以圣经说，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还有什么人心未曾想到的。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再大的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啊，哎，什么家啊，他都是人嘛，是人。那么神为爱他之人预备的这些家也想不到，对吧？是人心未曾想到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祝福，这是哈。所以也就是说，神给我们所彰显的乃是他在万古以前已经预定好的祝福，这是神奥秘的智慧。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受宠若惊，大吃一惊，说这叫何等信实啊！啊，非常美好的世界。我们很多的祝福，绝大多数可以这样说啊的祝福，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去天堂的原因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在地上，如果你什么都尝到了，那我还上天堂干什么？ 人间的福分我都尝到了，酸甜苦辣我都是我就不想人间了。说天堂里面是让我们更加的吃惊啊，所以你在神面前做了一点点的好事啊，为着主的名，要百倍的万倍千倍的祝福啊，这个祝福呢是让我们大吃一惊的祝福，永远的祝福，这叫天堂。我们要跟随这位信实的主啊，不要去研究他能不能做到啊什么的，就是什么以手抓住他的手，信实的手啊，是吧，来抓住他。那么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先圣先贤们给我们做的见证，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的啊，有一个传道人讲一个故事啊，来讲这个信实啊啊，这个哎，我觉得这个故事呢啊挺好啊。那我知道伦敦是个大雾，非常有名，是吧？我有一个长篇小说叫这个《雾都孤儿》嘛，不是啊？雾都孤儿叫 Charles Dickens 写的。这个雾都啊，它这个雾什么样呢？就是说，它起了大雾的时候呢，瞬间起来以后啊，就伸手不见五指，这是伦敦的一大特色哈。它突然间起来雾以后呢，什么都看不见，你就是往前走一步都不知道往哪走了。说这故事说到有一个国会议员要去国会开会了，还有十分钟就要开会了，他要发言，非常重要的，英国的国会会议非常重要啊。哎，他突然间起大雾，看不见了，伸手不见五指啊，向左走，向前走，向后走，哟，这可怎么办呢？自己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这站在那说，哟，我这下子晚了啊，还有十分钟就要开会了，我到国会去啊，我去不了了。他突然间旁边有个人说，我带你走。他说你带我上哪去啊？他说我带你上国会去啊，我听你在这自言自语说要上国会啊，你抓住我的手不走。他说你我都看不见，你能看见？他说你就相信我吧啊。抓着他的手，抓着他的手呢啊，真的是没过几分钟他说到了国会里边去了。哎呀，他非常感激，他说哎呦我没晚，一看表哈，正好。哎呀，这是谢谢你，谢谢你。但我还有一个问题，我问你一下。说我刚才什么都看不见，你是火眼金睛吗？你怎么又把我给带到这儿来了啊？哎，他说这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说完以后，把他吓一大跳。他说什么？哎呀，我就是一个瞎子，是吧？我是瞎子，什么看不见的，是吧？他说有雾没有雾，对我来说平时都一样，我就凭感觉走啊。所以，就这个故事，我一想，哎，挺好啊。就什么？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呢，不要怕他看见看不见，或者是行不行啊？因为我们眼睛不是万能的，对吧？我们不要相信我的眼睛看见的我才信，我看不见的我才不信啊！那很多东西你看不见，所以我们跟随主，信圣教说要凭信心不凭眼见，对吧？这是凭着信心不凭眼见，凭着信心不凭感觉。我觉得不行啊，上帝这件事情啊，还有的人祷告了说，我你怎么不祷告呢？这点事我好像不太好意思跟人说，哈哈，不太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给人说，但是要好意思给神说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神的应许建立在天啊，建立在天，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不灰心不失望，一定就能看见神的荣耀，这是第一点哈。坚立在天，即神国。第二点，经历信心同称扬啊。那 experience the faith 啊 ，experience and praise his faithfulness together。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了神的信实的属性之后，要干什么呢？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一定要想到一步一步一步往上爬，往上走啊，灵命要往上走。我们知道了神的信实以后，我们要怎么办呢？要竭尽全力的去经历这个神信实，这是聪明人啊。我再说一遍，在我们知道了神的信实以后，要竭尽全力的去经历神的信实啊，体验他的信实， 你经历神的信实，然后你体验这个信实是什么样的，然后呢还没达到目的呢，去传扬他的信实，经历他的信实，体验他的信实，传扬他的信实，这很重要的。所以诗人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于万代啊！因为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怎样才能经历神的信实呢？我们经历的神的信实，又怎样去对待这个信实呢？这是很重要的哈。我们首先要清楚，我们如何才能经历？经历之前要什么？要知道，对吧？你不知道你怎么经历呢？万一不是神的信实呢？说要知道神的信实，那么他的信实怎么才能知道呢？这最主要的啊，他的信实在哪里呢？啊，神的信实一定就是在他的慈爱里面啊。也就是说呢，你每一次经历神的慈爱的时候，一定就有信实出现啊。这是这两个是永远并行的。我再说一遍哈，我们如何才能经历神的信实呢？啊，圣经要告诉我们说，神的信实在他慈爱里面，神的信实，我们从他的慈爱当中，我们从他的慈爱当中就体验到他的信实。那你说，神的慈爱拿怎么来彰显呢？啊，怎么来彰显呢？你看这圣经里面，诗篇尤其是哈。就仅仅89篇就出现了好多次，只要出现慈爱就有信实同时出现，只要信实出现就有同时出现什么他的慈爱啊。也就是说他的慈爱永远，他彰显他的慈爱的时候一定要彰显他的信实，这很重要的，这是圣经贯彻始终的原则啊。这也是我们往往容易忽略的，只是要神的爱，要神的慈爱，忘记了神他是信实的，他是听祷告的啊。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成就大事情啊，我们有大事，每一个人都有大事，对吧？求神给我们成全大事情啊。可是呢，很多时候啊，对于神能不能够成全他的大事啊，有一点不太有把握。那、对于神的信实的真正的体验呢，还没有完全啊。当我们仔细去研究圣经的时候呢，你就会信心倍增啊。哎，你不要去研究这个书研究那个书，你就去好好的研读圣经啊，神就告诉你许许多多里面的奥秘啊。当我们仔细研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经谈到神的慈爱的时候，就谈到神的信实啊。如果你找一找刚才我们读的，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传扬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呢，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在什么天，你们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又是一个什么，哎，慈爱信实，慈爱信实。14节啊，14节如果大家找到了14节啊，有没有啊？哎，也是这一章，也是这个，诗篇89篇，有吗？哎，24节、33节都一样，都是同时出现。也就是说，都讲到了神的慈爱的同时，就讲到了神的信实。为什么呢？答案在诗篇85篇第10节：慈爱和诚实什么？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呐、所以弟兄姐妹，神的慈爱怎么才能向我们显明呢？神的慈爱在他的信实里面。为什么？因为没有信实的爱，一定就是假的爱，不是真爱。我再说一遍，没有信实的爱，一定不是真爱。我想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呢，都曾经向神祈求过，也还有没有答应我们的一些 啊祈求，对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啊，都有啊，我们一直向神呼求，祷告呼求啊，不是打高尔夫球啊，祷告呼求。有一些神已经应验了，可是呢，有一些还在苦苦的向神求啊，愿意神早日成就。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不要放弃，千万不要放弃啊！一面祷告，一面查验，查验什么？哎，查验我自己是不是还有信心不足的地方？查验我自己是不是还有啊应该受到熬炼的地方啊？要一定要坚持啊！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想到神的时候还没到，神的时候最美好啊！神的时候呢？是最美好的。这个美好的时候，美好的什么地步呢？啊，神会成全我们一些事情，但有一些一直到最终的日子，让我们和先圣先贤们一同来领受这个祈求祷告的信实的应验。若不一同得着，就不美好。这是圣经的是吧？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他们这些先知先人都没有得到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和我们一同得到啊！就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好的事，叫我们若不与他们同得，就不能完全呀，对吧？哎，这是十一章四十节告诉我们的。所以神的美意是让我们与神的儿女一同来经历他的信实。为什么要一同呢？你说我是我，他是他啊，你是你啊，哎，我告诉你，有些人如果还这样想的话呢，就说明呢，他对于这个肢体呀、啊、还不太明白。因为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是什么肢体？有做胳膊的，有做腿的哈、啊。但如果说我信耶稣越信越自私，越信越想我自己，那可能你还没有想到。啊，你和弟兄姐妹是肢体啊，他的难处就是我的难处，他的好处就是我的好处，他高兴我们也高兴，对吧？皆大欢喜，这叫什么？肢体有难处，我也有难处；肢体有什么？有同得神的赏赐的时候呢，我也和他同时分享神给的快乐，这叫肢体哈、啊，肢体。因为将来的话。非常奇妙，将来我们所有的被洁净的、得有完全的灵魂体、被神拯救、完完全全无可指责的人，要成为一体，啊，耶稣基督是头，这最美好的见证，来打败魔鬼撒旦所有的诡计，让他绝对的蒙羞，这是上帝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看见的旧约是如此，新约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想到了新约，我们想到旧约那些先圣先贤们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忍受、他们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心中要有一股，这是一股力量啊，来读他们在神面前为着神的国度、为着以色列民、为着神的百姓所遭受的那些苦难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想到，哦，原来我们的信心其实远远不如他们，对吧？因为我们已经承受了应许的实现，他们还在盼望这个应许的应验啊。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相信神的目的啊，就是来经历神的信实，经历神的目的就是要体验他的信实，体验他的信实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去传扬他的信实，传扬神的信实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盼望最终得以完全。神是完全的，我们也要完全。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谁一样？像你们的天父上帝一样。能达到吗？有点难度，是吧？有点难度。但是呢，这个要求是耶稣说的嘞啊。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告诉你，真的啊，有许许多多圣经里面的奥秘，我们今天每一天要去抓住啊， 我们如果达不到神要求我们的完全，我们怎么去见那个完美的天父上帝？我们能够怎么才能和耶稣能够合而为一呢？他是头，我们身体啊，对吧？啊，头是健康的，身体这儿也烂一块，那也烂一块，这不太啊，这有点残废了，那麻烦了啊。所以要什么健康？健康的话就是完全，啊，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信耶稣，每一天竭力尽到什么完全的地步，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啊。所以我们经历神的信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整本圣经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所信的神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神啊。从旧约到新约，你找很多的例证啊，啊，让我们兴奋不已啊啊！你回家今天呢就回家有作业哈，啊，找神的信实的例子啊，许许多多啊。你那个，我就举几个例子吧。从创世纪，啊，几千年以前，神就开始应许了，啊，第八章的时候说，地还存留的时候，稼强，寒暑，冬夏，昼夜，下面怎么说？就永不停息了，停过吗？没停过是吧？要停过麻烦了就是吧？到今天还是春夏秋冬啊，加强啊，粮食、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止了啊！你说我就光要昼不要夜，那边那个地球那边吓死了，全是黑的，你也晒死了就哈，是吧？这没有昼没有夜啊，所以说每一个季节啊变迁一次，我们就见证了神的这个许诺的应验，对吧？他的信实的应验啊！你再往下读，你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然后呢，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地。哎呦，这个怎么以色列人步履沉重啊？等了一百年过去了，二百年过去了，一百多年没有应验啊！走过了沉重的几百年啊，然后呢，亚伯拉罕的后代在埃及的砖窑里面呻吟呐，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我的神到底上哪儿去了呢？啊，所以说呢，难道神忘记了他的应许呢？不，没有啊。圣经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就浩浩荡荡的从什么埃及地出来了。神通过先知啊。往下一直在应预言神的信实，先知以赛亚说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7:14，他预言完了以后，100年过去了，200年过去了，300年过去了，400年过去了，还没应验，几百年又过去了，但是呢，过去以后，下面说了，既至时候满足，就神的时候到了。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对吧？这是路加福音4:4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让我们相信他是信实的神。这是我们 exciting 啊的一个标，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跟随主这样坚定不移，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信实的。他知道过去，他知道现在，他知道将来，他更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事情。所以神是说话算数的神，他在圣经中所应许的是千真万确的。神在与他的子民的一切的关系上有两个字啊，神和子民的关系就两个字，信实，诚信，真实。人改变他不改变，这是最主要的哈。所以我们要对神有信赖的心啊，要相信啊，从来没有人真心的信靠神而最终失望，没有吧？从来没有，自古至今没有啊。所以说我们所信的神，你发现圣经，刚才我说了，圣经当中到处都有这个宝贵的真理啊！神的子民知道神的信实啊，这是我们一定要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我们才能够信赖他啊。 我们在理性上在接受这个信实是一回事，如果我们只是啊说接受接受，但是没有真正的接受啊，那是可以说是枉然的啊。我们一定要真正的来接受啊，我们要相信他啊，来接受他啊。我们所以我们接受以后怎么办呢？如果我只是在理性上接受了，这一回事，我要在行动上要行出来，活出来，活出神的见证来。无论是大小的事情、大小的试探、魔鬼的攻击，对我来说啊，都是小菜一碟了。为什么？哎，因为我带着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有两个字在我心中，信实的神不会丢弃我，也不会什么撇弃我，他一定是信实的。所以这最主要的哈、啊、所以我们既然有这样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啊，我们就真心的相信他、啊、那么如果我问每一位信徒说，你真的相信神样样都会成全吗？啊，我们怎么来回答呢？而且回答时候你到底是什么根据呢？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说，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我们的真的绝对的有把握在这个神的应许上安息吗？还是我们信心不够求主加添呢？还是说啊、我没有信心的？还是说呢我信心很大呢？啊，这都不一样哈、啊、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难以相信神信实的日子。没有的请举手啊，说我从小到现在我都相信，从来没有啊怀疑他能成全的，有吗？啊，每一个人都有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话，有的时候信心软弱啊，并不说我不信神了，而是说呢我好像觉得他听不见哈、啊、哎，他没法实现。所以我们的信心呢要经过什么？需要经过一个东西，叫什么？叫考验，叫严峻的考验，才能够啊真正的战胜一切困难。有的时候我们呢为一件事情啊，这向神哭泣，苦苦的恳求，眼泪把我们眼睛呢给朦胧住了，眼前的一切的话呢，因为有眼泪的前边就变成放大镜了，比如说放大镜放开以后呢也模糊不清啊，可能神也不会给我成全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信心就软弱了，对吧？我们不能够被眼泪所遮盖我们对于神的仰望啊，或者是呢有来自世界各种各样的嘈杂声给人掩盖了啊，或者说呢被那些异端邪说啊在这所骚扰啊，都有啊。那当我们真正的仰望这个渴望实现的计划啊，我们受到挫折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才能够做？我们是束手无策呢？我们感到无助呢？啊，还是说呢，我仍然相信他是信实的？这最重要的哈、啊，哎，我仍然相信他是信实的。我的信心软弱，求主加添，求主向我显明你的信实，这最主要的啊。说这个时候呢，就考验我们的时候来到了啊。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不变，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啊，圣经是我们战胜仇敌的武器，战胜自己的武器，战胜世界的武器，战胜软弱的武器。圣经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啊，我们要完全依靠，毫不动摇，再忍耐片时，他就会向你显明一切的恩典，你才会真相大白啊！啊，原来神的美意是最美好的时候实现，比我的时候好多了。所以，我所做的，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对吧？后来你才能知道啊！后来必明白，约翰福音十三章七节。所以我们在受熬炼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感觉来怀疑神，不要用感觉怀疑神，也不要怀疑我哪个地方是不是我得罪神，神惩罚我啊！ 神惩罚我，这句话呢就不太好听，对吧？神管教我，哎，可以哈、啊，神的儿女他管教，他不能说是来惩罚他的儿女啊，管教啊，管教啊。所以我们不要怀疑，也不要判断神，神到底我信的神到底准不准呢？判断是不能，要靠着神的恩典，全然信靠，这最主要的哈，全然信靠，这最主要的哈。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全然信靠以后，不是说这个问题一定解决了，但是呢，更大的难处在前面摆着，因为他要把我们给我们更多的奖赏，对吧？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有面对更大的信心的考验，一生一世这个考验不断不断不断啊！你看着保罗的一生当中，啊，他去过三层天，他见过天这个乐园是什么样子，对吧？哎，他经受的苦难。你说一个加一个，一个加一个，是吧？哎，所以说，而且的话，让令他伤心的什么？他建立一个教会走了，建立教会，这教会呢也反对他，是吧？反对他，哎，那么其貌不扬，是吧？这个就是说他一些啊不该说的话。但是保罗在神面前真的是一个好的榜样，对吧？哈。所以在令人愁苦的经历当中之后呢，以后啊，我们一定是看见隐藏着神的笑颜，啊，乌云后面就是太阳，对吧？哎，给我们展现出来了。你今天如果有任何的难处没有解决的话，我们要祷告。那我们的祷告还没有成全的话，我们应当鼓足勇气，啊，那么鼓足勇气怎么办呢？勇敢地面对试炼。神的试炼对我是百倍的好处，然后呢，这样的话，我们的试炼后面就会发现，原来试炼的背后是满满的祝福。我们在神面前达到了神的要求，啊，当烟消云散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福杯一定是满意的。我们将会和众圣徒一同经历和赞美神信实的伟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何等的信实，他的慈爱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是何等的安全呢？啊，我们不要怕，随时随地预备迎接主。啊，有的时候心里边憋得慌了，难受哈。哟，千万别死了！为什么我死了？我还现在还没准备好呢哈、啊！如果我们随时随地准备好了，啊，哎，啊，主啊，我预备好了啊！你把我接走不要紧啊！所以随时随地预备是迎接主啊！让我们凭着信心，紧紧地跟随他的脚步，大胆地往前行，我们就一定会进入他的荣耀里。这是我们应当向神存的一个信心啊！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因为你的信实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跟随你，因为你的信实我们能够赞美你，因为你的信实我们能够向你祈求，向你祷告。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应允我们，让我们相信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让我们在你面前相信并且跟随并且活出来，而且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勇往直前。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